控的同時維持香港擴張財幣政策，以抵禦外圍貨幣收縮風險。商報的視頻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我是Michael。首先跟进封路，感受到较早前的强制检测安排影响，现在在荃湾和葵涌仍然有封路。荃湾的大坝街近住荃湾广场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葵涌的上角街，现在近住葵涌村日葵楼外一段仍然都是封闭。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开始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素油站行人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 喂，年定讲恭喜发财差唔多啦，因为咧今日咧就年廿七，听日就年廿八洗邋遢，买嚟啊！咁啊，每年会唔会趁住呢个时间咧去执一执自己屋企啊？嗯。 喂，我已经早喺一个礼拜之前执咗啦，因为今年啊少咗一日啊。 是喎，冇年三萬喎， 廿九咋，冇年三十萬啊。 咁啊，喂，你今年即係講下啲個人分享先啦。最大工程係執乜嘢啊？你 我就其實唔大工程嘅，因為其實我都啱啱搬咗啦，其實搬咗嚟半年到，所以咧我屋企都比較乾淨，咁冇乜太大嘅需要去執。咁反而抹窗咧，我覺得係成間屋裏面最重要嘅一個部分啊。 咁啊，家燕姐都有話啦，抹窗梗係小心啦，同埋用抹窗机械人啊最好啦， 咁啊 唔好叫外佣姐姐啊，或者自己有啲屋企有啲长辈，等我抹下只窗先，跟住话攞啲玻璃水接下佢，攞啲报纸捽捽就拎噶啦，咁啊，喂，真系小心啲啊，老老实实系咪啊？ 冇错，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抹窗呢个部分啊。 系啊，咁啊，当然啦，大家都要保持家居卫生啦，咁知道即系近排疫情都相对严峻咁样，咁所以大家就即系戴翻口罩啦，即系注重社交距离。讲真嘅。今年都要講一句話，喂，年初一二三就未必有啲大型聚會，就可免則免啊，即係小規模咁樣，即係你話拜下年都還好咁樣。咁啊，你啲利是係咪包好曬啦 ？PC 未，今晚翻去就會好好咁處理噶啦。 我都係啊，喂嗱。轉個頭先同大家講下啲辦年貨嘅嘢，不過先講咗啦。我今年咧其實講聽日大掃除啦，其實今日已經執緊啦，執緊好多，就係正所謂執輸行頭咧就慘過乜咁樣啦。咁但係咧今年咧就將自己啲書咧攞曬出嚟一次過啊，將啲自己唔要嘅書咧就斷捨離，同埋咧要抹一抹塵啊，即係如果唔係真係有好多嗰啲咧叫做咩衣鱼啊，定嗰啲蛀书虫啊，真系搞唔掂啊！呢啲嘢，你屋企有冇呢个烦恼咧？阿 PC 吓， 我冇啊，我都系嗰句啦，我前排先执完。 哦， 但系我以前都常见噶呢、這个虫，我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我成日喺图书馆打开本书嚟见到。 系咩？我都有呢啲情况发生啦，咁所以就即系今年咧，主力就清下啲书先，同埋清下啲玩具咁样，咁啊都系今年大扫除嘅时候要留意啦，或者我自己比较清得多噶啦，咁心机旁边你可能听紧节目咧，都即刻提醒咗你，喂，今年冇年三十晚啊，所以咧即系好快就年廿九噶啦吓，咁你好多叫做买花啊，或者包利是啊，包红包啊，甚或乎即系咧 要執屋啊，咁你自己預早少少做啊，搞衞生咧，嗰啲都係基本嘢啦，係咪先？咁啊，希望咧就執靚佢，過個咧好嘅新年，咁啊迎接虎年嘅來臨，咁就正啦。今集咧繼續啊，請嚟咧呢個灣區傳媒體嘅主持人啊，蘇奕文啦，以方咧同我哋講下咧，喂，如果廣州啊譬如生活係點啊，過年又係點啊，有啲咩好食喎？咁啊 ，PC 同我一齊聽聽好嘛？嗯， 好啊。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请嚟啊湾区传媒体啊，即系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其中一位主持啦，以方啦，同我哋分享。以方早晨 ，Hello， 又系我啊。 系啊，咁啊，依家翻唔好咁讲，依家翻唔到湾区啊，我哋都要有啲资源啊，可以补足一下噶嘛。最贵宝嘅资源就系你啦，因为咧你系土生土长啦，就系广州，几代人都系广州。我哋咪后咧成日都会讲啊，即系你嗰、那个金文同铁石嗰肠粉咧啊，好吃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嗰个宝源路嗰个树底嘅肠粉，我觉得都好好、啊、喎。张敬轩， 你去食宝源路嗰度啊？你真系有 taste 喎、 啊。我跟阿皇上食嘅啫，边个皇上啊？张敬轩系啦，咁啊轩仔咧自己拍嗰啲音乐特辑咧，翻去广州老家嘅时候都食嗰间。咁我记得细个食过一次，跟住我就问屋企人，跟住就发现咗，喂嗰间啊真系好霹雳噶。不过嗱，老实讲咧，嗰啲咧你食完咧就冇得话打卡嘅，因为佢都系好流水式咁样食嘅，即系你真系认真食十几分钟，你就差唔多人哋。后面有人等緊位你都唔好意思再坐嗰一种嚟㗎啦，咁样真係食过。 讲呢啲档呢，广州尤其荔湾区係相当多㗎，食咩鸡煲啊，咩羊腩煲啊，都係一样㗎，你要等位，然之后旁边有人咁等住，喂快啲啦，好香到我即係企唔稳啊，或者係咪你扶住我啊，即係嗰啲咁呢。 係呀， 有道理㗎。 呢啲呢就係老城区嘅啲文化，但都知道依家好多新嘅一啲讲法啊，广法同城啦，即系常常都会说，以至广州地铁亦都系通咗去番禺嘅，我印象之中。 佛山都通埋啦， 系啦， 佛山系你仲要系扫同一个QR code 就得噶啦。 嗯，即系总之一个二维码，咁你又嘟嘟嘟咁，你就可以通到咁样啦。即系意思就唔使下都要开车。嗱，有阵时你饮咗酒啊，唔好开车，但系你去到当地食美食咧，配以美酒咧，亦都系啱数嘅，好老实。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搭下呢啲公交咧。即是公共交通工具呢亦都是必须的。 说我没有深度，说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享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生活一小时。 嗱，二方我真係其實咧都好想問一下你啊，嘅關於嗱頭先我哋講咗腸粉啦，都未講個飲茶文化。其實廣州個飲茶文化都好盛行啦，老城區有老城區嘅茶樓啦，新派亦有新派嘅飲法。你嘅觀察係點樣咧，二方？ 嗱，我首先咧就即係想補翻一句，其實香港咧、澳門咧都係屬於大灣區嘅，咁所以咧我哋一直都生活喺灣區，我哋係一家人啊。咁另外咧，你啱啱提及就係飲茶。茶呢樣嘢咧，即係傳統嘅茶樓，我相信同香港嘅一啲聽眾咧，就應該係好有共同嘅語言。咁我今日其實係想講一種好新派，但係又有好有傳統韻味。你有冇諗過坐喺珠江嘅遊船上邊去飲我哋最傳統嘅粵式早茶？ 喂，我真係唔知喎。嗱，講真這些呢啲咧，夜遊珠江咧就是、第一次咧去廣州嘅人咧就會再一次。意思係咩咧？即係旁邊珠江邊有個小船，跟住咧佢就會周圍指有個導遊話啊呢度就係乜乜乜，後邊咧就係、是、中山大學，跟住去到中山大學嗰啲位咧就差唔多就 come back 咁又翻翻去載你落船。 呢個係星海音樂廳呢、這個耳沙島咁 係嘛？喂，係咪我都算好似好熟咁啊？嗬、 哦！你講得出，證明你真係坐過。但係你嗱，下一次翻廣州，你真係要試下，係早上正常嘅飲早茶嘅時間，你坐上珠江嘅遊輪。就是我哋傳統嘅粵式早茶，一個蒸籠啊、叉燒包啊等等。 咁勁啊！係點樣嘅運作㗎？二方 係啊，其實咧，你知道我哋廣州咧都已經係打造叫做文商旅呢個詞，阿歐可能應該都有聽過。 而家香港都有呢個詞㗎啦，文商旅應該今年都係好推行㗎啦。 係啊，因為佢本身佢能夠幾何級咁增長，你本身已經具備有嘅，可能有文化。DNA 啦，可能有呢個旅遊嘅 DNA， 或者咧就係商業嘅 DNA， 將佢冧起身，然後咪變成咗個幾何級別，大家互相借力咯，係咪？咁而珠江遊咧，啱啱阿O都提過，我哋經常都會講係珠江夜遊啊嘛，因為珠江邊而家係好靚嘅，啲燈飾啊等等都相當好，晚黑遊咧呢樣嘢供應。美輪美換相當好嘅，哇！一到大時大節咧，好多嘅 building 上面都有各種 design 嘅一啲 LED 幕啊，哇，靚到不得了。咁如果我話俾你聽，亦都有珠江早遊咧，咁、你就會覺得嚇乜唔係珠江夜遊啊，即係變咗珠江早遊。 呢、這個真係wow到我喎！原來你頭先又話飲早茶咁樣，幾時發展㗎？呢個文體類嘅產業係咪今年年頭先有，定還是上年有啊？我背啊！ 所以一定要黐住呢個電台節目啊！除咗我嘅電視灣區傳媒體，仲要黐住你呢個灣區一小時。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咁當然唔係得十幾日啦。咁佢咧其實應該係發展都有成一兩年嘅時間，但係如果真正打正旗號叫做珠江日遊飲早茶咧，都係2021年，即係呢一個時間，即係叫做迅速成為咗網紅啦。即係唔單止係長者啦，其實後生嘅一啲年輕朋友咧，佢都會衝住啊珠江夜遊，我就知道喎。咁珠江日遊係點嘅咧？咁仲要飲埋粵式嘅早茶，咁所以好多年輕嘅一啲網紅朋友啦，啲哥哥姐姐啦，都專登。拎住個自拍杆上船就去飲一餐最傳統嘅粵式早茶，咁所以你會覺得哦，原來喺船上面俾我哋最初嘅感覺就係、是、會唔會坐得逼結啲啊咁，原來唔係嘅喎，其實佢都係有少少即係屏風啊，即係粵式嘅嗰啲嘅我哋叫做梭蠟啊嚇，有好多好靚嘅嗰啲窗花啊，嗰啲木嘅雕刻啊雕花啊，裏邊都齊嘅，你都係仲係會睇得到，會有呢一種嘅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色彩咯，係啊， 一家人坐啦。或者是一個公共空間，總之跟我們傳統去茶樓的 feel 基本上是一樣的、只不過不同的就是它就是在珠江的遊船上面去進行，一抬頭哇，除了看下我親愛的爺爺嫲嫲笑得還是很可愛很燦爛，咦，它的背景就是一片珠江靚麗的光景，哇，忍不住跟爺爺嫲嫲拍很多靚相，又喝了一餐靚茶，你說多 perfect 呢？ 是啊，後面 仲有咧， 有 嘅有啦，你直情聲音導航添啦，我自己都即刻回味翻喺呢個廣州塔啊，小蠻腰嗰個南海一號、二號嗰度壯麗瀡翻落去望啲船仔游嚟游去喺個珠江嗰度，啊，真係好多唔同嘅畫面。不過即係依家疫情嘅緣故啦，可能咧即係暫時都未必翻到去廣州住啦。 我相信 係啊，咁啊既然請得二方嚟啦，做我哋嘉賓咧，咁當然啦，講多一個得唔得？有冇啲新興啲嘅文青嘅打卡熱點啊？頭先講到 係啊，我可唔可以申請啱啱嗰個？其實我未講完㗎。 梗係可以啦。 點解我有幸去親身經歷咗呢個珠江日遊嘅飲茶呢？原來同一位香港嘅青年人係有關係嘅，因為咧就提供翻呢一個遊船其中一 part 嘅食物嘅供應鏈嘅咧，就係一位香港嘅青年人。OK， 嗯， 好，有機會介紹你識啊。 好啊，好啊，但係佢喺香港定喺廣州先？依家 廣州創業，佢喺廣州創業嘅，即係相當優秀嘅香港嘅青年人。咁佢就比較早就翻廣州呢邊去發展。咁所以即係佢之前係做開呢個物流嗰方面嘅，咁就發現，咦，原來呢個廣州珠江日遊嘅呢個飲茶都咁得意喎，咁所以佢就參與到呢一啲嘅項目啊，咁一齊去即係去努力做。咁佢當時都同我講嘅話，哎呀，原來廣州咧旅遊資源係相當好，佢亦都有幸一齊參與。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其實嗰個商業嘅頭腦啊，非常之 smart 㗎嚇，我有機會介紹你識下。 嗯，好啊，咁啊，唔知介紹我識，咁啊，介紹埋俾所有嘅聽眾認識下，究竟為香港人翻到去內地創業，究竟點樣可以即係赤手空拳咁樣可以接到地氣啦？呢個第一，第二咧，點樣可以咧展開自己營銷網絡咧？咁樣咁亦都入邊都充滿住好多營商嘅智慧噶。咁啊，有機會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啦。誒，唔好講金錢咁萬惡啊！我平時一至五就係咁喺個股市挫挫落落，我禮拜六啊想嘆下茶，嘆完茶咧扮下文。清啊，攞部相机打下卡，影下相咁样，有冇地方啊？二方 有到不得了啊！我想同你讲咧，如果吓，因为而家我哋会有好多 apps 啦，啊。有啲係我哋嘅政府機構咧，就係、是、專門俾啲 Apps 你，譬如話你一查啊某綠道，咁你就去某啲地方啊，有幾多公里可以俾你慢慢行到邊咧，可能就會有一個所謂創客園區啊。呢、這個園區咧就以前咧係一個舊嘅廠房，然之後你會打造一個咧藝術空間，咁呢個藝術空間裏邊可能又有書店啊、coffee shop 啊，同埋有一啲咧手作嘅工藝品，全部都係 handmade 嘅，咁你可以一路咁行，咁啊～衫衫褲褲啊、鞋襪啊，一啲好精緻嘅嘢咧，就更加可以喺呢啲由舊廠房去改造嘅藝術空間。一到星期六日，真係相當之多人，但係好奇妙嘅係，你唔會覺得好逼仄嘅喎。我好欣賞設計呢啲藝術空間嘅人。佢係會知道你嚟唔係嚟嗰種趁虛啊，唔係嚟逼啊，唔係嚟搶貨嗰種。佢硬係你會覺得，誒轉彎角又有地方可以唞下歇下腳，又有張凳仔台仔咁俾你可以擺杯咖啡喺度影自拍下，咁四圍360度都係有影相嘅角度嘅，坐嘅位置係夠嘅，慢慢行嘅步道又好乾淨，好企理，好舒服。嗰啲細細嘅 shop 咧，嗰啲店仔咧，又係好企理。我自己都好中意星期六日去呢啲嘅藝術空間嘅。 嗯，咁可以俾大家即係叫做合意咁樣度過一個咧，禮拜六嘅下午咧，咁啊正。 而家過得好快噶，好快，即係因為你星期六日咧，又想瞓個懶覺啦，嗬。 係啊， 你就會發現啊，我下次要早啲嚟，因為啲時間你會覺得哇。咁啲啲光，你知去到咧一定好要影噶嘛？你知其實廣州人都好貪靚下嘅，咁啊化個淡妝啊，咁係嘛？唔同角度影，咦啲光又去咗嗰度咯喎！咁 等我話你先，貪靚嗰係你啫，我依然係鬍鬚甩突嘅啊，不修邊幅嘅咁樣啊！係 啊，冇錯，記得耷下爬係啦，咁啊面仔尖啲咁嗰啲咧。 係啦係啦，喂嗰啲修圖都可能幫到手噶啦嚇，唔使美妝嘅。Anyway， 咁啊今日咧多謝咧二方啦，我哋灣區。去傳媒體的主持啦，為我哋帶嚟咁多咧，即係嗱，單單係廣州嘅資訊啫。咁我知道咧，灣區入邊佢都好熟啦，因為頭先都講佢係灣區傳媒體嘅主持啦。咁啊，密切留意港台電視31咧，你會知道咧，灣區嘅資訊更加之多啦。你話聲音版咧，你梗係聽實咧。我而家做緊嘅呢個灣區生活一小時啦，係啊，好唔該，Yvonne，thank you。 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荡，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势不可挡，感染个案有如海啸式上涨。他认为目前本港情况是两头不到岸，安老院舍80岁以上群组的疫苗接种率只得一成，一旦有爆发，死亡率令人担心。刘宇龙估算，如果社区发展至有过百条病毒传播链，最差情况可能有10,000名长者不治。刘宇龙提到，中学生的新冠疫苗接种率有80%多，虽然近日有两间中学爆发奥密克戎，但是市民不应该感到气馁，重新接种能够减低重症和死亡的机会。对于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建议疫苗通行证扩大至公共交通工具，刘宇龙说，这个做法可能是半强迫市民打疫苗，但是九成人口接种疫苗是首次听到的策略性指标。如果要做到，每日平均要有2-3万人打针。连续被围封多日的葵涌村影葵楼和下葵楼，朝早7点之前经已解封。政府公布当局完成影葵楼7日的强制检测行动，由上个星期六起将影葵楼列为受限区域以来，截至寻日一共检测13,526人，到访793户，发现59宗确诊个案。政府将会向无接受检测的人士采取措施跟进。至於在下葵樓，當局在星期一晚起圍封以來，截至昨日檢測大約9,660人，到訪740户，發現16宗個案。另外，政府分別完成紅磡碼頭圍道23-35H 號、與文娛街9-31號隆基大樓 D 座，以及荃灣大坝街77-83號大院樓的強制檢測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7,54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5日創疫情新高，累計病例超過810,000宗。新增的確診數字比一個星期和兩個星期前的同日分別增加2.5倍和4倍。韩联社报道，目前重症和死亡病例尚未显著增加，当地增加34宗死亡病例，现有重症患者288人，是自去年年中以来首次少于300人。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去年本港共有64,000多宗罪案，轻微上升1.9%，其中诈骗案增加3,600多宗，不少受害人是年轻人、高学历和专业人士。萧泽颐说，过去两年诈骗案合共增加11,000多宗，警方已经全方位进行防诈骗工作，包括在不同媒体宣传，但是案件仍然有上升趋势。未来会找心理专家研究制定更有效的宣传方法。他又说，最重要是当知道发生骗案，要告诉身边家人、朋友和报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天气转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加米球。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果栏。咁提提大家咧，喺花墟一带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二月一号，即系年初一嘅早上八点，花墟道、元艺街、元宝街以及系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太子道西支路咧，仍然系会封闭。经过附近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素油站行人桥面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新年，二台为你全家打打气。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会打扫屋企，粘多啲靓靓嘅挥春，去迎接新嘅一年。 我是超 B 啊，我最紧系帮大家拖干净个地啦，洗干净个厕所先啦。 我是 Mimi 罗敏庄，我梗系煲李志刚最中意饮嘅汤，等佢翻嚟食团年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你一家健健康康迎新岁。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两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三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过年有咩好睇啊？ 喂，过年咧，我自己觉得今年最特别嘅过年咧，就系、是冬季嘅奥运会啊。 嗯，喂，都系北京第一个城市啊，即系全球啊，又搞过呢、这个奥运，即系夏季奥运同埋冬季奥运、啊。嗯， 冇错。咁同埋今年呢，我自己觉得可能因为承接住呢，我哋有呢、这个我哋下季嘅奥运会啦，跟住有唔同嘅叫全国运动会啦，咁所以呢，我觉得个运动热潮呢真係一直都冇停过。咁同埋呢，呢、这个冬季奥运会最特别，我哋好多时候好少见嘅啲比赛呢，今次都可以透过呢个冬季奥运会里面睇到啊。同埋最重要呢，我哋香港今年有两个选手参加。 我印象之中唔止两个，好似我睇报纸就话有三个，不过唔紧要，无论係三个定两个呢，我哋都好支持，好主力去支持呢我哋香港嘅运动员。我特别睇咗一个报道呢，係关于呢短速滑冰嘅，即係速度滑冰啦。咁呢两只手就摆喺后面呢，同啲公园嗰啲阿叔 睇人捉棋咁樣咧，但係咧佢哋係滑得好快嘅時速啦，最快圈速咧大概30公里度，其實都幾誇張。我自己覺得問過媒體問過嗰位選手啦，嗰位選手亦都有講咧話，其實超度滑冰咧唔係單單靠快嘅，有多謀略同埋戰略嘅嘢啊。究竟幾時爬頭啦？點樣用人哋擋住風啦？點樣揾一啲屏蔽咧？最後可以衝刺成功啦？点样攞到啲靓位啦？哇，入边好详细咁样去讲解啊，令到我自己咧都补完翻啊！喺呢个冬季奥运之前，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 ，P 叔， 咁你自己识唔识溜冰先？ 乜都唔识。 哦，我哋下次去试下， 停 体验下。 停咗你咧，嗱，平时惯咗认叻嘅我。点都有两三下散手嘅，我乜都唔识啊！我真系好单纯咁睇到个报道，因为讲真嘅，即系香港讲真啦，即系你最高嘅山，譬如讲喺大帽山、凤凰山，高山我哋又有啊，滑雪我哋又冇啊嘛。佢哋有个高山滑雪嘅，有一个项目叫高山滑雪啦，我哋有选手参加噶，我哋有高山，但系我哋冇雪。咁究竟喺边度锻炼呢？或者个集训系咪要漂洋过海呢？咁有冇啲大氧嘅运动啊？要常常都要 keep 住好嘅体能呢？呢啲都系我好想问翻代表香港嘅运动员咯，因为佢哋嘅付出可能真系冇夏季奥运嘅时候咁多注目礼，因为夏季奥运大家都知道好多 well known 嘅运动员，即系譬如李慧思啊、欧海纯啊咁样，杨文慧啊，你即系我印象之中全部都系女运动员啊 ，sorry， 你都知道我嘅喜爱系咩啦？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我哋都希望多啲嘅注目度摆喺冬季奥运呢一度咯，系咪 ？P C， 冇错啊，同埋我自己觉得咧，我最想睇咧，其实除咗系比赛之外咧，就系嗰个开幕。 哦，系， 因为咧以往咧夏季运动会大家会睇到啦，其实我哋2008年嗰个奥运会可以睇到我哋北京奥运嘅时候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咁上一年咧，我哋亦都睇到日本嘅东京奥运嘅情况啦，个开幕式。啊，今年如果冬季奥运会嘅开幕式究竟又系点样嘅咧？反而我就有啲期待啦。 咁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住啦。我睇好似系初四就开始，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过几日就有啦。 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各个平台啦，或者各个媒体咧，一定会有相关嘅报道噶啦。咁多啲留喺屋企啦。咁始终即系抗疫呢段时间都比较严峻啲，咁能够留喺屋企，咁自己两口子好或者同屋企人少少地聚下，咁睇下呢啲比较有趣啦，或者我哋少睇嘅运动项目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大家继续为到香港嘅运动员去打气，因为今年都系运动年嚟嘅，点解咧又要提翻啦？咁除咗呢个冬季奥运啦，咁去到叫年中，大概年中嘅时候就亚运啦，杭州亚运啦，咁到年尾嘅时候咧，卡塔尔世界杯啦，十一月尾嘅时候，十二月头就系呢个卡塔尔世界杯，好多嘢发生啊 ！P C 今年 精彩啊，所以大家都要留喺屋企一齐抗疫，我哋一齐睇住。嘅运动发展 好啊，咁啊，一齐为香港嘅运动员打打气。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等待你归来。 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奔向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头先一开节目咧，就已经同你讲啊，话喂有冇兴趣讲下今年包利是嘅情况啊？咁啊，你系咪已经换晒嗰啲新钞又好，扮新钞又好，咁样已经封利是啦？嗯， 准备咗噶啦，啱啱都讲过，今晚就要封利是啦。咁每一年咧，其实你会换几多钱咧去封利是度啊？ 睇下嗰年叫做见得多唔多人啦。嗱，今年就真系冇见得咁多人，因为疫情嘅缘故，你已经停咗晚市啦。咁啊，比较难搞嘅，即系譬如旧时年初一二度，都会有啲真系多人啲嘅一啲团年饭啊，或者开年饭咁样啦。今年爹哋妈咪都有讲话，落咗 order 话，喂唔好啊，唔好啊，嚟屋企啦，大家Zoom 拜年啦，咁样啊。咁啊，都几好，我觉得。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是，多个支付系统咧，又变咗。有啲朋友就算唔喺香港咁样，譬如湾区嘅城市入边生活啦，咁啊食翻我哋节目个题咁样。喂，你可能微信支付你都可以啊，封个红包咁样俾啊，可能喺广州嘅朋友啊、东莞嘅朋友啊、中山嘅朋友啊等等咯。咁更加多，你都知近呢一两年有啲朋友仔可能啊移居咗喺第啲地方喎，咁啊可能亦都会即係叫做网上包下红包咯。呢、這个应该係新常态喎 ,PC 系咪啊？嗯。 係啊，我就係想讲返呢呢个红包呢，其实我哋今年呢，即係我自己呢，其实今年就封少咗一啲叫做实体嘅红包。反而呢，因为可能疫情嘅关系啦，咁我哋都係透过一啲电子嘅工具呢去做一啲红包发放嘅情况。咁呢你都知道香港本身有几个平台可以做到啦。咁啱啱阿 O 都讲过，其实微信系另一个系统啊，咪一路都讲紧。其实如果同国内可以收国内嘅红包，咁所以咧可能大家会一个情况就系、是、咧微信呢个支付系统里面咧，有啲国内嘅朋友咧 send 一啲红包过嚟咧，你冇办法去点击到佢攞到呢个钱，有冇遇到呢个情况？ 有啊，因为你冇绑定本地嘅金融机构一啲账户咯。 系啊，咁、可能大家都可能我有啲朋友啦，其实佢一路都好想去喺翻国内去搞翻一啲国内嘅户口，咁但系咧一路嘅疫情佢哋冇办法翻到去，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好想去攞到国内朋友嘅红包嘅话咧。咁其實都唔係一定要翻國內先可以開到一啲國內嘅户口嘅，咁其實香港咧都有一啲嘅銀行咧可以做到呢啲國內嘅户口嘅一啲申請 嘅。嗯，咁有啲中資嘅金融機構就幫到手啦。咁啊，詳情唔喺度多講啦。咁啊，自己多啲去詢問，自己揾多啲嘅渠道啦。咁啊，講完包紅包咧，咁啊係時候話鋒一轉啊。咁啊，打開呢個文匯報睇到咧，咁啊，深圳嘅港人咧都會買港貨喎。你知唔知喺 深圳方面咧，最受欢迎嘅港货排行第一、二位系啲乜嘢啊？即系过年用嗰啲办年货嘢， 会唔会系瓜子啊？跟住开心果啊？ 似啊似啊！喂，PC 有慧根啊吓，咁啊，呢个开心果咧就占第三位啊吓，咁啊都几多下咁，当然买啲来佬嘢啦，咁啊开心果就好似美国啊劲抽啲嘅咁样，咁啊另外就多啲嗰啲曲奇饼啦，即系有唔同嘅曲奇饼都好受欢迎嘅，咁样蛋卷都 OK 咁、样，都系排头嗰几位嘅，咁啊甜甜蜜蜜亦都有朱古力啦，咁样，咁呢啲都系喺深圳啊啲香港嘅朋友，即系你知道有深圳嘅港人噶嘛，咁佢哋就喺即系可能卢城啊。嗰啲 friend 嗰啲买咯咁样。 小事，你有冇一啲过年咧？有冇啲习俗咧？即系你自己乡下或者点样咧？有冇啲好特别嘅习俗咧？可以分享一下？ 我冇啊，真系，即系我因为我乡下都系广州啦。其实广州咧，真系好贴近香港嘅，即系都系食翻萝卜糕、芋头糕啊、年糕啊嗰啲嘢咯。嗯。 我哋去拜年，即係我自己祖籍喺上海嘛，咁所以咧，我哋拜年咧去到啲親戚朋友屋企咧，會有啲特別嘅、哦。咁咧，我哋會炒年糕咯。 哦，因為上海炒年糕就係咁嘅意思。係 啦，上海炒年糕。咁、哦、另外咧，會飲一個叫紅棗茶。 嗯，是点样的 红 枣 茶呢？就有红枣在里面啦，有龙眼肉啦，跟住是甜的，咁都是代表一些甜甜蜜蜜的意思噶。 嗯，咁啊，寓意都是大家 sweet sweet 咁样过年啦。咁我印象之中啊，细个嘅时候跟爹哋妈咪翻去广州嗰度拜年啦，咁阿爷仲喺广州嘅时候就放炮仗嘅会。真係嘅，嗰陣時講緊十多廿年前，咁當然而家就已經禁咗啦。咁但係你話喂，炮竹一聲除舊歲，呢一樣嘢係攰形攰聲咁樣形容緊農曆新年嘅，呢個係不爭嘅。咁當然你話喂嗰啲咩火藥嘢啊，咁我唔係軍火專家，我真係唔識。係啦，嗰啲火藥嗰啲有危險性，亦都唔使喺電台嗰度多講啦。你有少少知識，你都會明白嘅。咁樣亦都香港唔俾啦。咁啊，其實大陸都好似禁咗好耐㗎啦。呢一樣即係主要城市啊，特別係即係唔俾放煙火啊，唔俾放炮仗嗰啲咁啊，唔再逐一去講。不過你話啊，講到舊時細個，即係翻到鄉下拜年放炮仗係確係有氣氛嘅，好大聲嗰啲炮仗。佢炮仗系会耳鸣 嘅，会好吓人噶，其实 系咪啊？ 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咧，每以前咧，即系讲紧都系讲以前啦。以前农历新年咧，我成日都会觉得我屋企咧要备好晒咧，农历新年可能初一到初四啊，或者初一至初七嘅食粮喺屋企啊。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嘅一啲铺头咧，基本上全部咧初一至初三都基本唔开嘅、哦。 嗯，系啊，我都记得系咁。 近几年咧先会，我哋年初一至初三啊都会开嘅铺头。啊，唔知道今年嘅情况又会唔会？因为疫情而可以睇一睇、哦、如果经历翻以前全部都唔开嘅时候，个气氛又会系点样？ 系啊，可能都系要用翻股票嗰句啊，过往表现不代表将来表现啊吓。究竟今年开唔开咧？你今年实测先知道啊吓。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预祝咧 PC 啊，虎年啊！精精神神，龙精虎猛咁啊！ 我亦都祝阿 O 啊，呢个财源滚滚来啊！ 开心开心咁啊！我哋两个互祝完之后，梗系唔少得听众啦。咁啊，祝我哋听紧收音机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朋友咧，虎虎生威，威过威威， 身体健康啊， 系啊，百毒不侵。咁啊，再同 PC 倾偈咧，已经啊睇睇啦，啊已经系初五啦，咁样咁啊，究竟我哋初五会讲？啲乜咧？梗系卖个关子先啦！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 PC，thank you， 拜 拜，拜拜。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已数千万。像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街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力维系。共你月夜未曾越美丽，但是要开了。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常有好友做，谁愿意？